爱国报纸纷纷发表文章纪念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埃及的消息晚报和巴基斯坦的选择时报载文赞扬金正日同志的党建设业绩，说领导者金正日领导朝鲜劳动党坚持把金日成主席所创立的主体思想作为领导指针，并一贯加以落实。印度的觉醒报以一心团结的核心为题发表了文章。印尼的国际传讯报和网报日摩尔以朝鲜劳动党成为金日成金正日阁下的党等为题，载文介绍了金正日同志数十年来领导朝鲜劳动党的不灭历史。